能很多人跟小军一样哦，在我是歌手的现场，老狼的演唱好像并不在乎他到底会拿什么样的名次，只知道他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开口第一句就激动的要蹦了起来，好像大家又开始集体来回忆那一种叫做青春的东西了。继续来听到张韶涵《香水百合》。 相见就见，但可

同在。如果你要一个微笑，我敞开花热的胸怀；如果你需要有人同行，我陪你走到未来。春暖花开，这是我的世界，每次怒放都是心中奔 花开，他也带这一首歌呢在2013年登上了蛇年的春晚，这也是那英阔别八年之后呢重返央视春晚。接下来是一首很精彩的歌，来自于沙宝亮，他呢在蒙面歌王的节目当中唱了好几首歌，像野子啊、想念啊、要死就死在你手里，还有斑马斑马，这些选歌呢几乎都是清一色的小众民谣，虽然冷门啊，但是他却唱得非常的走心。所以接下来小军带到的就是这一首引爆了全场的歌，要死就死在你手里。 不是你亲手点燃的，那就不能叫做火焰，做宝石你。哦，你呀你终于出现了，我们只是打了个照面，这颗心游戏罢了，整个崩溃。不是你亲手所杀的，下去就毫无意义。哦，你呀你终于出现了，我们只是打了个照面，这颗心就戏罢了，就整个崩溃。今生今世要死，今生今世要死，就一定要死在你手里。

这是张惠妹的《纳鲁湾情歌》，可能很多人听到这首歌第一次并不是来自于张惠妹的版本哦，那是在1989年的央视春晚上面，有一个身穿着台湾原住民族传统服饰的少年叫做万沙浪，他呢是演唱了这样的一首歌曲，一炮而红，而这也是大陆早期接触并流传很广的一首台湾原住民族特色的歌曲。OK，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，这首歌的名字叫做《情人》，很多歌都有这个名字了，但是刚才旋律出来的话，你应该能猜到啊，就是来自于刀郎的《情人》，但是呢，我们要听到的是黄品源的翻唱。好啦，今天所有歌曲呢，就为你准备到这儿啦。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，我是小军，继续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哦，拜拜。 你是我的情人，像玫瑰花一样的女人，用你那火火的嘴唇，让我在午夜里无尽的销魂。你是我的爱人，像百合花一样的清纯，用你那淡淡的体温，抚平我心中那多情的伤痕。情人，情人，我怎么能够忘记那午夜甜美的歌声。